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薯片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复兴之路大型主题展览丰富充实工作近日完成，新时代部分不忘初心，砥砺奋进，不断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昨天开展，明天起正式向公众开放参观。展览在保持国家博物馆原有复兴之路基本陈列的基础上，浓缩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的精华部分，作为复兴之路基本陈列的新时代部分展出。位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内的新华书店抗战书店昨天面向读者开放，其中向读者展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史党建、抗战历史等图书和音像制品5000多种。由市文联、市团委、国家画卷主办的第11届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上周末开幕，开幕式在恭王府博物馆举办。本届青戏节持续3个月，在北京12个剧场上演26个剧目，在恭王府展出的陌生化接触聂静竹海报装置艺术展作为青戏节的平行展单元，展现了戏剧与装置艺术的结合。本届青戏节以本土化、社会性、未来感作为主体，多位青年导演的先锋戏剧作品将得到集中展示。青戏节还新增了直通阿维尼翁单元，8部短小精悍的剧目将同一天在同一个舞台先后上演。市民对话一把手系列访谈节目将于今晚7:30和市民见面。市发改委、市文物局、市环保局、市水务局、市商务委等部门的6位一把手将就疏解整治促提升、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优化营商环境、解决企业群众生产生活不便等话题与11位市政协委员代表沟通对话。本次访谈节目将首次向社会直播提案办理协商过程，今天开始连续5天，每晚7:30到8:30，市民对话一把手将在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AM1026 和北京电视台新闻频道、千龙网、首都之窗、北京市政协网站、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北京市查处非法客运若干规定昨天实行，市交通执法总队昨天会同公安、交管等部门在机场、火车站、交通枢纽等45个重点地区开展了打击整治非法客运专项行动，共查扣黑车54辆。北京工商部门昨天对全市销售电动车的经营者开展集中执法检查，对线上线下违规销售电动车行为进行查处，执法人员当场关停无照经营商户64户，查扣违规电动车104辆，网络交易平台没有发现违规销售行为。记者从大兴区了解到，为了优化居民的生活服务，大兴区打造了综合型购物中心加品质型社会商业中心加便民型服务终端的生活性服务业网络，今年将制作电子地图，根据居民需求完成135个商业网点的布局。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 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东五环平房桥到环铁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珍惜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我们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一书房板块，那我们要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呢，再带大家去书房这个空间里面学习一下。今天来给我们分享很多有意思的，适合也不是严格意义上让大家学点什么啊，就是分享一点可能我不太知道的知识呀，一些以前的传统的文化呀。这位还真的是很久都没有来了，很久都没有来了啊，我们要来欢迎一下他啊。这一位现在还需要有伴奏声吗？啊，对，他可能自己想要点开某一个啊，然后这个没有想到我们其实是有电乐的。对，你看太久没有来了，这个记忆都生疏了。欢迎一下心动工厂的主一，欢迎 江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刚才说我很久没有来了，所以我想烘托一下气氛。 烘托，你再来来，你再点一下，你刚才烘托的是个啥 ？OK。 但是你烘托的那一点点的电乐，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今天应该会讲一些跟老北京相关的东西，因为那电乐出来很悠扬哦。 啊是啊，没错呀。 自带声效就进来了。好了，今天呢主一真的是很久很久都没有来到节目当中了。可能心动工厂自己本身也会有一些很忙的事情。当然主一自己呢最近时间在忙什么，可以跟我们说说吗？ 哎呀，那最近忙到起飞。 你玩鸽子，你不至于动不动就起飞。 因为最近哈，我们在潜心的在做什么呢？就把咱们北京的一些文化生活哈，给进行了一个系统性的梳理。然后从中呢提取一些，就分门别类提取一些有意思、有代表性、符号性的这种文化符号，来进行趣味性啊、可行性啊、操作性啊等等这些包装，然后变成一些就是可体验的、有意思的这种内容。 以前我们知道主一在去年呀、前年呀，会抽一些时间带着大家全国转悠。我们去找到每一个城市自己的特色，然后带大家走一条不同于以往的旅游的线路。我们更突出文化这两个字。 是的。 那今年你们会更，包括你自己啊，会更把重心和视角，我们放回到 北京。对，没错。 既然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 是的， 那我们就应该对它多一些了解。 是的，其实我们在说我们生活在北京哈，但是我们北京大家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哎，亲戚朋友来到北京，你带他去哪儿，觉得哎呀去逛故宫吧，要去故宫去过了，爬长城嘛，有齁热的，那去哪儿，哎呀吃烤鸭你看也都吃过了，那干点什么。 嗯， 对，但是咱们北京是一个文化古城啊，啊，建都史上千年的建都史啊，那这个文化的积淀其实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趣味性的可以玩的东西。 今天我们还是要带大家玩起来， 当然要玩。 嗯，其实书房板块大家总是听到我说周一，就是鼓励大家学习，鼓励大家认真工作的一天，其实也不然了。有很多的传统的文化，其实说起来，它都发源于或者来自于玩这件事儿。 当然，寓教于乐嘛。 哎，我们把它玩得更有 更有格调。 哎，对，就是反正就拔高，我们强行拔高是吧？就给自己强行拔高。总之了，今天要带大家在书房里面玩起来。今天呢，我们跟新动工厂的楚一一起去了解一下，有一些已经被我们淡忘了，我不太了解啊，了解的不太深入的那些北京当地的民俗。 嗯哼， 还会带我们做一个小物件 啊，会的，当然。 今天呢还有，对，今天呢还有由楚一带来的福利要在微博上面送给大家，记得了，索取这个免费的福利，你们要在微博上面给我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会看到我写的书房板块这条直播帖啊，下方可以直接留言跟我和楚一来讨论今天我们讲的这些北京的民俗，还有我们制作的这个小物件，当然了，想免费体验一下，想要获得我们的福利到底是什么，可以在微博上面来看，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而且呢，今天楚一也带来了酒图来给我们看，哎，这酒图也很有意思，很多人在说啊，在猜啊是什么，说难道图二是杜十娘的破宝箱吗？啊，然后 对，那一会儿大家猜猜那图二到底是什么， 图二到底是什么啊？ 这个天绝对用得上。 真的吗？ 对呀、 啊，这个天儿是 这个天儿 哦，这个天儿能用上的啊。北京户口的北漂，再猜猜。再猜猜， 嗯、 啊，这个，说小夏姐姐，说起北京话呀，你就要把你称作您。哎呀，为什么说长辈叫您不叫你呢？因为您在我心上啊。 当然了，这个解释太好了。 好，那我也不能全程的称楚一，您最近在忙什么呀？ 其实也可以，我很愿意把我放在您的心上。 你一直在我心上，就是不常来我们节目而已。看来我不在你心上啊。还有心里话说，2018年下半年我们第一期的乐享生活就开始了、 哦、 对，今天虽然是下半年第二天，但是是我们下半年第一期节目、 啊、那我太荣幸了。 对啊，好有心。还有魔手剑也在说图二看不出来是什么呀、 太好了。 图四看起来是模型是吗？ 可以这么说吧。 然后呢还想问一下图七是什么。哎呀，反正总之了，就九图你们到底能看懂哪张？ 看图八是个姑娘。 就是好像都好奇。哎，都 其实这是咱们北京其实以前非常常见的一些东西，只不过现在我们的社会发展太快了，现在北京俨然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啊，灯红酒绿的，但是我们一些小时候啊传统记忆当中东西与我们渐行渐远了， 哎，不常用了， 是时候其实可以把它找回来，即使你不用但是一个念想。 比如说刚才楚一给大家提示了第二张图，这个天儿可以用着， 非常可以用上，以前几乎有点条件的家庭嘛，都得背着。 好， 否则过不去。 大家可以来猜一猜，说不定你猜中了呢，我们就会把我们那个福利送给你。 啊、 当然，今天留言非常认真，然后又很热情的给我们留三四行、四五行的这种听众，我们也会考虑，会给你们送出体验的福利啊。福利可以在微博上面看到，大家也可以看酒图来猜一猜图二 还有你们好奇的图七是什么，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还有人说了北京特有人情味儿，遛弯啊逛街啊遇到了熟人都会请安问好啊，话里话外啊都显示了对方的尊重，透着那么的亲热，让人听了非常的舒服。 没错，其实说北京，什么叫北京啊，北京咱们往大了说，国家是礼仪之邦哈，在北京讲的就是个理儿。北京人讲究有理儿有面儿，就是说话无论是那规矩大了，咱们小时候你看家里吃饭那规矩就很多啊，坐有坐相啊，站有站相啊，吃饭怎么样啊， 一定不能够怎么样， 见到人如何啊，什么一定不能怎么样，那规矩很大。其实这就是家教，这家教其实可以影响人的一辈子。这你像习大大也号召我们要家风啊家教要传承下去，其实也是这么个意思。 好，还有人说了，在北京你跟陌生人交流的时候呢，特别是想问路呀或者找人帮个忙什么的，你一时啊如果没有找着很合适的称呼的话，就说劳驾，劳您驾，也透着礼貌。而且呢说求人啊更要讲究一个分寸，费心呐、破费呀、借光啊，是不是？哎呀，你们都好有礼貌。然后呢，呆呆小熊最近没有来给我们写诗啊，昨天又恢复了这个写诗的传统了。 Okay. 为什么？上一期就是在上半年的最后一期和下半年的第一期都认真的来给我们写诗了，说老传统不能忘，京俗京味在心上，匠人精神有传承，手工制作树精良，木有纹理，玉有色，雕刻打磨靠时光，北京声音有几多，群歌飞过哨声亮。 哦天哪，这是我们没花钱吗？写的那么好。 我们节目我确认没有花钱。 太好了，这个。 对，因为呆呆小熊最近说是一边锻炼身体一边听我们的节目，所以可能没有腾出手来给我们写诗。但是你看一恢复写诗啊，这个水准还在，水准还在。 点睛之笔啊。 对，也说明了我们节目的听众是不是。 对，当然有文化，因为毕竟是书房嘛。 对， 读 毕竟也是一个有文化的主持人做的一个有文化。 当然透着那么有文化啊。 大家还念念不忘你开场自带的这个背景音啊。说嘉宾是自带 BGM 就出场了。 是的。 对，是这样的。还有一莫如雷说，孩子快放暑假了，可以带他体验一下老北京的民俗文化。虽然很多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日渐消失了，但是民俗文化中有趣味有温度的内容不能丢，需要传承下去，这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血脉啊。现在小朋友们放暑假了，我觉得真的可以再去，但现在很多的小学中小学其实都有开这种课堂。 对，现在很多中小学都有开课堂，你像我的朋友有说相声打快板唱京剧的，现在大家忙的都还有唱大鼓书的，都忙得不亦乐乎，进中小学给学生们教啊，传承这个自己的文化啊。 现在就是大家因为你的这个提示啊在猜图二，有人说这个图二既然说这个天儿能用啊，说难道是熏蚊子用的？ 这么大熏蚊子呢，这屋您还待得住吗？ 然后呢但是这个苏世鹏说的那很对了，他说图二是老式的冰箱，我自己就有一个。 对，他家有一个呢，就其实是这样，我可以公布答案啊。其实是冰箱，就是箱子，就是能就是打开里面，以前有咱们北京也有冰窖胡同啊，你看故宫里的也有冰窖啊，就是存冰的，到夏天太热的时候把这冰啊，冰都是冬天那个河里头给切开，大冰给存在窖里头，然后夏天就可以取出来用，然后用就放这个冰箱里，因为它是过滤的，你知道冰如果在水里它很快就化完了，如果冰和水是隔离的，水和冰不在一块儿，那冰就且化了，所以呢就是放在跟空调似的叫冰箱，其实冰箱就是这个，只不过后来 香啊，你 对，那是那才是香，你知道现在咱们冰箱电冰箱哈，那拉的其实按说严格它叫柜子是这么拉的，箱子是这么开的，所以但是后来呢他先来的，后来一想咱们这有冰箱，它是插电，那叫电冰箱吧，结果后来真来一这么开的，好名儿让人用了，那就它 叫冰柜 了，其实是反了。 还有人问说图二是冰剑吗？鉴定的鉴， 哎，这不知道，这讲究了。 对，这个你给我们解释一下吧。其实你看，我们在书房这个空间里面，就是互相学习的一个过程，对吧？ 没错。 哎，有可能你说的这个是我们不知道的。 哎、 炼金医生也说了啊，土二是不是古代制冰放冰的器具？ 哇、 哦，你们都好机智啊、 嗯！ 你们这么多人答对，我的福利送给谁呢？让我来纠结一下，没有关系。嗯。然后这位说这个放冰制冰呢啊，也是说到孩子放暑假了，哎，可以带着女儿一起去体验一下民俗， 没错，是这样的。我们这次安排的这个、就是去了解咱们北京的民俗啊，比如说婚礼啊、做寿啊等等，那个孩子满月呀、这种老北京的老理儿，还有老北京的玩意儿，比如说养蝈蝈呀、养蛐蛐啊、提笼架鸟怎么回事啊，还有就是养鸽子，那有盘核桃的，还有盘鸽子的，你知道，就是养鸽子。那有鸽子呢，就得 来，我们说说那一盘的事儿。 对， 刚 才 我跟 刚才我跟江夏说，这飞鸽子得分盘、一盘鸽子。不是那红烧的、清蒸的，这都不是啊，一盘 的，不是端上来一盘。 一盘它是一个数量， 嗯， 一盘呢是标配的一盘是24只鸽子，叫一盘、它飞起来好看。你单个飞不好看。 嗯，你看我们也会用一个词盘旋嘛，对不对？ 哎、就这么一个意思。 嗯， 它这24只它能盘旋起来就好看了。那不多呢，也有半盘。 我刚才跟他说，我说来一打鸽子，来半打鸽子。 对，是这么个意思吧。 嗯。 double 的一打。 半盘就是12只。 12只。还有一大盘鸽子，大盘鸽啊。 大家不要想到大盘鸡去了，好不好？大盘鸽。 对、一大盘鸽子是36只。哎，这样， 这也是你看盘鸽子也很有讲究， 对，是这么个意思。而且盘鸽子你光看它飞还得听声儿，这就是代表北京的声音。我们老听，哎呀，老北京老北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你只要看到纪录片啊、电视剧啊、不电影啊，一提到北京，照到四合院，一照天空，必定有鸽子飞过，带着鸽哨的声音。 嗯， 这是北京的声音，出了北京可能够呛能听到，啊，当然我们现在北京也越来越少能听到了， 很有代表性，但也真的是算，在现代社会当中比较难听到的声音， 比较难听到了。所以我们的内容呢，希望可以带大家来寻找回这些的记忆。所以我们会跟着民俗专家，他们家是世代养鸽子的，专家啊，养鸽世家，跟着他一块儿来学做一个小鸽哨。带回家，你可以挂钥匙上，可以挂车钥匙上，对吧？可以挂车里，风驰电掣的时候也可以那个什么，还能吹响。 这个小鸽哨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三张图片吗？ 啊，第三张图片是鸽哨，对，没错， 对吧？因为大家看起来它的这个形状啊，还有这个构造，你就觉得它应该能出事儿。 对，那鸽哨就讲究多了。它有就两，就它有叫二筒啊，有什么三拎啊，它多了，那多了能到什么36个一块儿，48个一块儿绑一块儿，像鸽子背了一个管风琴就上天了，可想而知那声儿得多好听。比如说一大盘鸽子，还有它不是每个都背啊，那就没法听了。就是有一些鸽子会背它鸽哨，然后它分不同的音乐能交融在一起，它每个鸽哨它有音高的，比如说5个它就是咱们传统的5声音阶，宫商角徵羽，有2个它就有大二度或者小二度，这么一配合那就是天空的交响乐， 这就是北京的声音。 所以一提到老北京叫豆汁儿焦圈钟鼓楼蓝天白云鸽哨声。 哎呀，这个好有意思。那我们自己做这事儿复杂吗？学起来 复杂。所以呢我们会有一些，就是老师呢会给我们做起一些比较困难的这些步骤呢、都会跟我们说做好、然后我们会做点睛之笔，就是一看哟这什么呀，这但是你按照这个比如说打磨呀、抛光啊，您还可以在上面彩绘啊，画上你的想要的什么花纹啊，那什么颜色呀、喷上清漆呀，最后、怎么样把它粘起来组装起来，哎，就是一个特别完美的艺术品。 这个也是我们要带大家体验的，就是民俗体验之一。其实我们有时候说到我们了解一下民俗，我们学习一下，这个如果你仅仅是停留在了解的这个层面呢， 对于小朋友来说啊，刚才因为有很多的家长也都在考虑暑假要干嘛， 特别适合小朋友。 对，其实你仅仅给他看了一下啊，让他听了一下，他不一定能够记得住。但真的说，哎，我这个点睛之笔的歌哨的制作，最后一点点收尾是由你自己来做的，而且最后这个做成了，我还能让你带回家，哎，对小朋友这是不一样的。 对，这就是我设计内容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让您听到了、看到了、学到了，还能带走点什么，带走记忆，还能带走一点能随时勾起你记忆的东西。 哦，那有人问了，说这第三张图片是歌哨，第七张还是吗？ 哎，也是歌哨，哦，所以就不就分不同的材料，它有用竹子的啊，用苇子的，嗯，那第七张这个圆的，显然它是用葫芦。用葫芦做的，因为葫芦圆，所以它的声音要雄厚一些。那像那竹子，你看第三张它都是竹子尾子的这种呢，就是声音就会更清脆。那这样配合起来呢，就更好听，就有高音有低音，就像交响乐一样。 好，哎，这个张灯结彩在问啊，你给我发了私信，不是在这儿互动啊，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你们进到了微博里面，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之后呢，你要查看一下我的微博内容，查看微博内容，你就会看到今天的直播帖有九图的这一张，我写了今天是书房空间，下面有两个字是评论啊，你们如果单跟我聊天，你们一搜到我的微博以后跟我聊天呢，是跟我发私信，你们要进到微博内容看评论这两个字，点进去再给我留言，就可以在评论区看到你了，才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福利。好，嗯，还有人说叔叔家以前住平房的时候就养鸽子 啊， 后来住进楼房以后就不可以养，就处理掉了。 没错， 嗯， 都真成大盘鸽了，处理掉了。 对，嗯，这个我们不能想啊，因为有些事儿真的是不能想。刚才楚一只是简单的说了一下鸽哨，给我们普及了一下这个正常一盘鸽子是多少只啊，小盘的，哎，半盘鸽子和大盘鸽的这个概念，没有听到的朋友下半段不要错过了，我们还有其他的会带大家去体验的这个民俗，了解到的民俗还有哪些，包括我们九图里面大家一直在问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是什么呀，我们也依次再给大家解释一遍，看图和给我们评论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我们会从留言当中筛选一些送出我们的体验福利，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稍后见。 在新家坐着新沙发，吹着新空调看球，这待遇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圆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圆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过一天假吗？ 我们带你海岛流量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想见店内活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绝华岛原生态海岛，吃海鲜游海岛，避暑桃花源萧下绝华岛，辽宁兴城绝华岛旅游清凉之旅等你来。 清凉一下，泼水节玩在雅鹿谷，雨林探索游在雅鹿谷，看民族表演不用到西双版纳，来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在新家坐着新沙发，吹着新空调看球，这待遇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圆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圆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过一天假吗？ 我们带你海岛流量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想见店内活动，消暑度假来镜之湖，体验高山滑水，看国际小丑和汪星人表演，消夏避暑选哪里？ 当然是去怀柔青龙峡，那里正举办消夏戏水节， 您可以乘快艇疾驰，划竹筏戏水，享受夏日里的清凉。 温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8178-1111。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你快乐，我很快乐，心情都很难。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难。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5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乐享生活我们又来到了周一的固定单元，是我们的书房板块。那今天呢，我们也要再去重新的捡起很多的知识，再去巩固一下。有一些知识呢，真的是我们以前忽略了，没有接触过或者没有在意的，今天我们都可以重新的去了解一下。它更多的是跟民俗相关的。今天我们要跟着心动工厂的楚一一起去了解那些在现代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常被大家提起的民俗物件儿啊，然后呢，还有北京的声音。 对，没错。 哎呀，刚才这个北京的声音真的是打动了很多人，很多人也想要去动手自己去做一下。然后呢，也很遗憾说现在在城区里面确实比较少听到这样的声音。那比方说你会带大家去找到这个养鸽世家。那他现在是住在一个这样的平房里面，然后继续的养着鸽子吗？ 其实现在城里要养鸽子就不太容易了。 嗯， 所以我认识的这个养鸽世家呢，他们就在就是 郊区啊， 他们是在房山自己买了一个院儿，然后养鸽子啊，把养鸽子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哈、啊、养。但是你要知道，在山区呢就没法佩戴鸽哨了。你知道为什么吗？鸽哨呢，其实为什么鸽子要配鸽哨，就是你看我们家鸽子飞了，就是我坐院里泡壶茶、 嗯、 一听，哎，这声儿多么的惬意 美。 但是你要知道，在山区这鸽哨一响容易把鹰给招来，就是哎，鹰听到这谁家出来溜了，我的晚餐有 那真的是大盘鸽， 那真的就变大盘鸽了，所以呢就比较危险。那一只鸽子都 倾注了心血啊。 对呀、啊，对，就是真的，就是像那还跟养宠物的，可能那个情节还有一点不太一样。 是啊， 这大盘哥。因为背了哥哨出去回不来了是吗？ 对呀、啊、就回不来，就没法那个什么。所以、 哦、在山区里面会有这个问题。 对，所以现代社会呢，就是确实跟我们以前的老的生活习惯呢有一些不太一样了，不太适合的地方了。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它你比如说以前按说养鸽子呀，这个什么鸽哨啊，这都算是小玩意儿。但是小玩意儿放在大玩家的手里头，比如说王世襄先生，他就写过一本书叫《北京歌哨》，哎，一下就透着那么的有文化，那么的高大上。 嗯， 所以呢，所以我们现在社会你无法养鸽子，养鸽子也不太困难，我们可以以文化以传承的这么一个角度来出发，把它给放在自己身边。当个念想，当然是一个对传统的一个致敬吧。 嗯，哎，说到这个传承，我们这边呢，我看到墨园草堂也在说啊，说自己是满族人，经常带女儿逛博物馆， 啊、 也希望她可以从小潜移默化的去了解一些传统文化。 是的，咱们现在北京的很多的玩的这些东西啊，都基本上啊，也不能说基本上，就是比较多的是从旗人那儿来的。啊，比如说像那鸽子养鸽子什么的，都是旗人那儿来的。 好啊、还有人说了，是的，还有用鸽子打比赛的， 哎、 一个赛鸽冠军级的，贵死啦！ 啊，那是了，对，非常非常贵。这是竞赛鸽，还有观赏鸽。你像家里带鸽哨正飞的呢，都不是竞赛鸽了，它因为它飞不是特别远，它的身体不是很强壮那种。 嗯， 竞赛鸽呢就非常强壮，专门打比赛的。 嗯，好，然后呢我看到这个咱们的就是新农工厂的微博啊，现在跟咱们北京户口的北漂，就你们俩是在我的微博下面杠上了，没有，就是开玩笑啊，因为呢说到这个现在还能在哪儿看到这些物件啊，了解到这些民俗，我们这位听众呢就说，哎，就是不是只有潘家园能看见了，然后、 哦、潘家园可够呛了。 对，我们的客服这个微博呢，官方微博呢就说，嗯，还有博物馆，然后哎他又说了，但是博物馆要花钱，潘家园是你看，然后呢你不买也不花钱。 我觉得他说反了，潘家园要 花钱， 博物馆可不花钱。 对，就是我知道这个我们的官方微博的意思啊，说你一看您就不逛过博物馆，是这样，就是说博物馆呢现在分两类情况，有一类呢是非常知名的展， 特展， 对，那一定是会花钱的，那是要花钱的。 也不一定，就有的是需要花钱的。 对，就是而且那也有一些特展，真的，如果它比较，比方说我忘了是去年还是前年，就是那个大英博物馆的那个， 啊、 对不对？过来，第一个是人多，第二个是票价也不菲。这个是逛博物馆啊，你不能说人家一看就不逛博物馆，怎么能这样怼死的？对，这个因为它分两种情况，确实是有一些展比较贵，然后呢，还有一些。哎，他长期在那边展的， 是的， 你没事儿你就可以去看一下，他是凭身份证就可以去登记的。 当然，您知道在咱们北京，对北京的民俗和文化进行展览，那肯定是长期展的。其实我们也了解这博物馆在展这些的初衷，他就是希望咱们北京的人，无论是您是老北京人，还是新北京人，还是在北京生活工作的人，哎，我们想要了解北京的文化都可以去。 对，这一部分肯定是免费的，而且会长期展， 当然， 因为也是为了让大家进一步的了解。我们说传承也好，我就是想要知道，因为我以前不知道。 对，是的，可以去看看。但是您想看得明白呢，啊，比如说跟新农工厂哈，那我们这个本周7月8号就会去，我们请的就是。民俗专家，他会给我们来龙去脉给讲得很明白，很透彻，而且非常幽默，这很可爱。然后也会跟他来做这个歌哨，这是一套的，就是 你也很可爱啊，大盘哥之类的。这好，刚才有人问到，是不是问到图四是模型吗？ 他说模型一点都不错，就是模型，但是他可能这个图啊，可能比较小，他看不到，可以拉大。这是一个场景，是什么场景？就老北京泡澡的这场景。然后去水轻轻的烫烫的，然后烫个澡，然后有一床，然后在那儿啊按个摩呀、修个脚呀、掏个耳朵什么的睡一觉。 但是他的主角 不是人物。 对，是毛猴，这是北京的小玩意儿啊。 哦，对，因为我放大图了以后，我也在说，我说哎。我说这个怎么跟穿了皮草一样？ 都穿的皮草去泡澡。 哦，原来是毛猴， 毛猴是、 哦、做的模型。 对，所以其实这就是北京人热爱生活的小情趣了。 嗯， 就是你看毛猴，其实它用的是中药，它中间那个皮草呢，其实叫辛夷，是比如说治鼻炎呐、啊，或者怎么样，这是通窍的这么一个作用的。辛夷是什么呢？就是玉兰花的花骨朵。 嗯， 哎，这辛夷包括它那个四肢啊是蝉蜕，就知了的那个壳蝉蜕、 哦， 其实都是粘起来的。 嗯、哦， 所以呢，就是用那么一些小物件，很易得，很便宜，但是通过心灵手巧，加上对生活的热爱，模仿出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常见的和不常见的这些场景。 嗯，这个模型我们也是可以在首博会看到。 这毛猴是可以看到、 哦、 我们还有其他的内容和产品呢也会带着大家请着这个毛猴 的 传承人在四合院里头来做这个。 哦，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模型可能大家如果看到我的微博在图四里面，如果你不点开大图呢，你不觉得有惊喜啊？刚才讲到的这个四肢是用什么做的呀？ 啊， 啊，这个哦，这个很有新意， 而且非常非常的形象逼真啊。 嗯。它的这个大小大概 就一个大手指，半个大手指， 一个毛猴是吗？ 对， 好萌。 对，我们还做过冬奥会的场景，因为迎接北京冬奥会嘛，我们就做冬奥会场景，一群猴子。 这也太可爱了， 对，好玩。 到2022年的时候，一定要 对， 一定要再做起来。嗯，好，大家呢可以继续的在我的微博上面来看图。其实每一张图呢，它你点开把它放大，它都是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细节在里面 的。 我们九图，是因为为了满足大家尽可能多的看到一些场景。所以会放很多的图片，但每一张图都很值得大家把它点开放大来看。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看到图片，同时呢看到我们今天送出的福利。那微博搜索一下，我们在评论区就可以留言了，搜索主持人江夏。还有人说，说到老北京的这个传统文化呀，也会想到叫卖声，也是北京的声音。 对，我们其实提到北京声音，大家可能会想到很多哈、啊，叫卖声是一个，比如说那卖菜的香菜辣青椒嘞，哎，这是叫卖的、啊。 嗯， 那比如说就有公园里遛弯的时候，那个有喊嗓子的、拉金呼的这种声音， 嗯、 还有比如说就是三弦的声。你看，一提到北京就是当当当当的一个当当的一个当，这是北京的曲艺叫八角鼓啊，单弦的声音，还有刚才说了天空上鸽哨的声，还有比如说胡同里头有自行车铃，哎，那个声音，等等等等吧，就是还有就是大家起就是早起，嘘寒问暖打招呼的人，透着那么个亲切的那个劲儿，人情味的事儿。 亲热劲儿啊、哦！哎，刚才你说到的这几个声音，我觉得很好像也很适合这个天气，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来的时候的。北京的夏天的早晨， 对，就是夏天的清晨的声音、 对，就是哎呀，就是好像空气当中都应该是这样的声音，你觉得哦，我是生活在北京这个城市。 如果想如果用这些声音来取代这些汽车喇叭的声啊，对吗？谁呢？我觉得那生活应该可能是更美好。 好啦，就是其实美好的生活呢，也可以靠我们自己再去找寻一下， 去发现 它。平时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时候，听听我们的节目，然后认真的工作。哎，到周末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自己去找一点你想要去了解的东西，去学一下，做一下呀，这也是生活的乐趣嘛。好，那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个婚嫁的习俗，因为你一上来第一张就给了我们一张 一个那个大红的，一看就是结婚的。 对， 那北京的婚俗就讲究了。那可能其实现在我们全国各地哈、就有不同的婚俗。那北京的就很讲究。那我们不说前头不说什么那以前的老理儿哈，在北京基本上分为叫北礼、南礼，还有满礼和回礼。 北礼，南北咱不说，满礼就是满族人的礼节，回礼呢就是穆斯林的礼节等等。那后来北礼和南礼呢基本上就差不多相互交融就统一了啊，就这种。那咱们前不说什么媒人啊又合婚了，这咱都不提了哈，现在不存在。单说最后又什么放小定放大定了，又过嫁妆了等等等等吧。而且过嫁妆那一定是，就是女方陪的嫁妆一定是比男方的这个要阔要多，因为说我们家姑娘到您那儿，你看我多给我们家衬，不受欺负，是这么个意思。那单说这个拜天地呢就有很多很多的礼节，你比如说要放三支箭了，又跨火盆了，又马鞍子上下面要压个苹果平平安安了，又怎么掀盖头的时候不能好就给薅下来就不行，然后得拿一秤杆儿，要称心如意，还要吃子孙饽饽。现在好像也有吃面条的、吃饺子的哈，吃子孙饽饽，什么意思呢？就是还得小孩躲在那，小孩啊，大人不合适啊，得那个什么。就是有煮那个饺子呀、面条啊，就半生不熟的， 对，还得 问他生不生，就其实就是那么个喜庆吧，这个意思。你像那个什么做账以后吃子孙饽饽，那子孙饽饽是这个有就是女家带来，叫宋亲太太，他们带来的。由三位宋亲太太各取一碗，然后分别还给新婚夫妇就交换着喂他们。然后吃了子孙饽饽，又吃长寿面，长寿面就是男家准备的，叫子孙万代长生不老的意思。 哦，长寿面。 所以他每一句干个什么事儿，都跟一个吉利话。 都有词儿， 都有词儿，都必须得有词儿啊，所以很有意思。 而且其实你看现在，我觉得有一些比较讲究的家庭啊，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他在这个准备。我们现在叫卧室啊，以前就婚房啊什么的， 洞房， 对，洞房准备这个床铺上面的一些具体的物件的时候也是非常讲究的， 那太 讲究了，要铺什么枣，铺花生，要铺什么， 而且这个铺床啊不是谁都能铺的，叫全乎人。什么叫全乎人呢？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一个女同志。什么叫最幸福呢？就是他无论是娘家呀，还是婆家呀，还是身边兄弟姐妹，全都在。就是他的长辈啊，上有老下有小，兄弟姐妹都在，没有一个走的，然后都围着他。你说他肯定是全底下最幸福的人，所以他需要想让他把这个幸福感呢、分享给新人。 哦，这样传递也是一个传递下去， 对， 然后由他来铺床， 对，而且这个全户人坦率的说不好找哈，而且就按老理来说可能八字还要合呀或者怎么样，咱不说那个，这不好找，而且找这个全户人呢他会非常乐意的，那就说了，那找这全户人不好找得给多少钱哈，他一分都不要。对于他来说，他能把自己的幸福分给别人，分享给别人，他也是很幸福的事情。 但是在我不知道北京的这个习俗里面会不会有，但是其实南方会有，就是前一天因为娘家人是去铺这个床，负责挨去铺床，然后还要用就是让小朋友 啊要去滚一 点 啊，是， 就这个其实各地好像 对 吧， 好像 中国各地也都是， 它分北里南里嘛，好像也都有， 也都会有这个滚。哎，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也是 早生贵子、 对，寄予了一些， 很有意思， 这跟放红枣跟放花生的这个寓意是差不多的， 对，没错。 你看我们说到了北京的一些民俗，也会有一个真的是讲一个礼字， 讲一个礼字， 老理。 您要说讲礼呢，那过寿做寿那理儿就更大了。在北京做寿，那很多人说做寿，其实家里老人做寿要得有很多的条件限制，比如说我们说到60岁，六十大寿嘛，您才能叫做寿。比如说我这30我想过个寿，那你就回家等着挨打吧。到60岁，而且并不是说您到60岁您一定能做寿，可能您就叫过生日。为什么？ 您得是这个家族最年长的一个，就是您这家最年长。如果您有父母还在，比如说我90了，我父母130还活着还健在，那我就叫过生日，不能叫做寿。 哦， 对，我就过不了寿，有老人 要成为家里最长的那一位， 是 就会才能够叫做寿。 没错。 哎呀，刚才令君医生已经说了，觉得今天这期就是特别长知识。对，其实我们节目呀、啊，也是希望能够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的角度都可以给大家，再去温习一下吧。我觉得有点像温习，可能小时候我们 大家的记忆吧。 对，我们以前小时候可能多多少少都听到过一些，但随着工作节奏的加快呀、啊，然后你这一天一天的，这跟真的是跟练曲练乐器是一样的。可能你三天我不提醒你这个事儿，你有时候你就会忘记了。就会觉得哦，还有这么一茬呢。哎，我们经常的去说一说，然后呢，周末的时候可以带着小朋友去看一看，去博物馆里面真的去看一看，摸一摸。 我相信大早晨起来听到这些呢，也会充满幸福感。 对呀、啊，北京的夏天的清晨啊，多幸福啊！还有奇奇姑姑说，蓝天白云歌哨声，仿佛已经置身其中了。北京的民俗了解的越深刻，就会越热爱咱们的大家。现在的生活节奏带快了过日子的脚步，也应该静下来、慢下来，细细的品味一下我们身处的这片博物馆。 没错，北京是个大博物馆，咱们的生活也要张弛有度。 对，就是我们现在觉得，因为夏天会给人带来一种燥热的感觉，很多人都不愿意出门，说哎呀，我不要去，好热。 对， 其实真的去博物馆这样的地方，是会让你静下来。首先我们说这个地方本来就很凉快，第二呢是你心静下来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那么燥。 我相信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尤其是传统文化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这种力量，是可以让人很坦然、很泰然的、很平静的。 已经有刚才说好久都没有去博物馆的那一位啊，跟你们的这个官方微博聊起来，说我要转行，我要做你们的工作，现在就去投简历辞职。你们不要冲动，不要冲动，好不好？ 文化的作用是让大家不要太冲动。 文化作用是让你静下来、慢下来，怎么冲动要辞职了呢？好了，今天呢，我们先跟楚一聊到这里。 OK， 其实我们下周也还会再聊北京其他的，但就一方面是可以带大家走进博物馆了解民俗，还有就是 对我们做了刚才之前做了说做了很多的这种文化的梳理，比如说这民俗啊，我们可以去博物馆，可以进四合院，可以进胡同，哎，了解四合院怎么规制啊，胡同这些门怎么回事啊，还可以做比如说毛猴啊、兔爷呀、啊那等等吧，歌哨什么的。还有就是国粹，我们可以去到京剧后台探秘啊，了解咱们的国粹，还可以换上戏装跟着老师学两段，比如说啊，才子佳人怎么会面呢、啊怎么娇滴滴啊那种。还有呢，就是皇家文化，我们专门做了一套的课件和内容，带着大家另辟蹊径的来解读故宫。而且在故宫里面呢，我们可以了解八旗文化，八旗文化怎么回事啊什么的，我们还可以动手做一个非常可爱的八旗娃娃。 这算我们的下期预告吗？ 啊，下期我们就说故宫吧。 好，那我们就跟楚一相约，我们下周一还带着大家继续去了解跟北京有关的。那我们要带大家具体的去不同的一个游法去游故宫，还可以做八旗娃娃，了解八旗文化。 是在古建筑里面做哦。故宫里面。 对，好，那大家就不能够错过我们下周一的节目了。当然了，我们节目周一到周五都有，好不好？不同的板块，不同的内容。今天非常谢谢楚一来到节目，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再见喽。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现中国特色，啤酒加小龙虾可以说是国内球迷观赛的标准搭配了。不过国外球迷也会体验到这一特色。近日，十万只产自湖北的小龙虾已经发往俄罗斯，他们会现身在莫斯科当地的餐馆和酒吧。视频助理裁判亮相世界杯，俄罗斯世界杯首次引入 VAR 技术，也被称为视频助理裁判。它的出现可以更加准确和公正地帮助裁判判罚。不过 VAR 耗时过长，影响比赛连贯性的弊端，也同样引发了不少球迷的吐槽。

数哪里去？北京石花洞，洞中恒温13度，银湖洞中畅游地下二河。 十一部精品剧目，三 D 零加五大剧种，2018年京津冀精品剧目展演，6月11日至7月19日与您相约。订票电话：4006096260。 为了看球。